薪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林卓廷。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鲍伟聪。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阿土伯，你系咪想讲下呢一个东华三院即系校长事件啊？ 我好似冇咩人讲喎。 我有讲过嘅，呢一个礼拜二嘅时候同阿武哥吓，不过佢讲讲下瞓着咗啫， 冇心机讲系嘛， 又 大 咗。 唔系，不过嗱就咁样嘅嗱，件事咧最新咧就其实有一班吓，即系好似系校长啊，即系其实佢哋咧就反击系嘛。因为你见到啦，罗婉仪其实你成件事咧，呢、這个东华三院李东海校长咧，罗婉仪咧，咁啊爆出嚟之后咧，咁其实你见到传媒一面倒喺度闹佢噶啦，系咪？咁包括我哋呢啲咁嘅衰人在内，都会唔会放过佢噶啦？系咪先？咁我谂即系而家想跳楼嗰个应该系佢啦。其实我谂就系、是，因为嗱，你 佢除咗跳楼，其实真系我都谂冇选择。 你如果你话再出翻嚟捞嘅话，你唔惊人哋讲咩？你一定会有人讲嘅，大佬话你杀人凶手嘅，你真系杀人凶手嚟嘅。 同埋你都冇晒 authority 啦。 啊，咁你谂下你以前点样闹人？系咪？你而家完全受翻？喂，你以前点样闹人？喂，人哋请个假，你都人哋话扮病啊！如果我系你啊，我就唔会咁样病啦。 唔系，我见到佢嗰啲作风咧，即系既霸道，亦都系缩骨嘅人嚟。 系啊，面就好紧要。叫啲校工即系系唔知送早餐俾佢去屋企啊嘛，好似系嘛。 佢话佢病，要带文件上去，跟住咧连个校工咧都唔请人哋入嚟屋企坐，就叫人喺门口等啊。喂，呢个咩人？ 哇，即系喂，大佬，如果你请菲佣，你咁样做咧，你都俾人告翻你转头嘅。 但系佢最大镬系乜嘢咧？嗱，呢个老师咧，我估佢 唔系佢叫埋自己啲教职员帮佢揾工嘅，你知唔知啊？佢衰捻到 佢，即系呢个老师咧，都系即系精神咧受到好大困扰噶啦。即系 that's why， 即系你先会选择喺翻你自己嘅工作地点咧，系跳楼嘅。即系话我已经系。激到咧，差唔多。如果我哋嗰啲咧，就可能一锤窝咯落去嗰、那个校长度算鬼数啦，系宁愿即系上差馆咁样。其实佢系激心到咁，所以佢先会做呢个选择啫嘛。佢令到你系完全呢、這个咩罗婉仪系嘛，个校长咧系冇位走噶啦，只有得个位走嘅啫。即系你第一，你唔使出嚟捞啦。如果你真系要出嚟捞嘅话咧，你都好困难。OK， 提早退休啦。 第三咧就系、是、除非你自己都选择喺学校跳埋楼啦，冇第四个选择噶啦，我谂唔到第四个选择啊。OK， 真系冇得搞噶啦。 咪同埋嗱，因为而家有班， 但系个问题就系、是，正如 Anthony 头先你引述嗰啲就系、是，喂，嗰啲校长好心啦，你好难撑噶啦。 你但系你又冇得唔撑，大家都做埋呢啲咁嘅嘢，即系。只不過 係、這個啊， 喂，係咯、啊，喂，而家唯一一個問題就係話，喂，係因為嗰位圖書館老師就真係選擇喺呢個地方跳咗落去，咁你先至遭殃嘅啫。喂，咁 唔係嗰啲校長應該咁諗，應該咁諗，就係話其實呢一件事咧，已經係一個制度性嘅問題。 我事后我喺度咁样反省，点解系一个制度性嘅问题咧？就系、 有人投诉过，但系弹翻转头嘛，你弹翻转头俾罗渊仪佢自己搞嘅话，咁佢咪报你仇咯？其实就系、 唔单止系咁简单，成个教育制度咧，已经而家好似做 business 咁啊。 系啊。 点样呢？第一就是那些学生的表现呢，即是那些比赛又好，那些成绩又好呢，即是全部都是要顶尖的。OK， 跟住呢校董会呢都有好大的压力喺度。咁而就由上而下咁呢一级一级咁样压过去。令到啲老师呢係真係唞唔到气。同我哋以前读书僆仔嘅时候呢，我其中曾经有一个梦想呢，就係都不如去做老师好过。因为点解咧？喂，第一假期又多，跟住咧，例如我哋即系三点三放学噶嘛，系咪？喂，有三点半就已经同个老师一齐走噶啦，啊，跟住佢哋可能就去打牌噶啦，咁样系咪啊？好少少咧，就同我哋陪下我哋即系做下运动啊，搞下课外活动啊啲咁嘅嘢。喂，呢份工系筍工嚟噶喎，於全喺我哋嘅角度啊，喂，做阿 Sir， 喂大佬，一年有咁多日假，学生放你又放，系嘛？最多假期㗎啦，大佬圣诞又有，复活又有，农历年又有，跟住就搭埋个暑假。喂，呢份工仲唔係筍？但係似乎呢近年嚟呢真係加咗一啲 business like 嘅元素落去呢个嘅教育制度里面呢，就无论校长无论老师係全部都唞唔到气喎。跟住你又回归之后呢，喂搞咁 Q 多教育改革。跟住咧，所有嘢咧就好似我哋嗰啲做 business 咁，又写呢个 report， 又写嗰个 report， 你管理主义嘛， 搞多行政嗰啲管理主义嘅嘢，你用四个字可以总结到啦，即系叫 managerialism。 唔系，其实你就算系医管局都系咁噶，即系呢啲嘢咧， 喂，样嘢都有 indicators 嘅、，OK。跟住咧，你已经唔系对嗰啲当系学生咁对待噶啦， 好唔人性化咯，其实、就 是、你变咗嗰啲系数字嚟嘅。 咁你冇辦法㗎，你諗下醫管局、教統局九七之後，喂梁錦松嗰啲全部都係素佬嚟㗎喎，咁我係素佬，喂我真係搞教育，喂我唔知你個學生會發展成點，我亦都冇興趣知。 個問題就係咁啦，你正講咗個問題係新聞郎，就係、是、你將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同埋讀 finance 嘅嘢，或者嗰套 models management accounting 套用去落去教育制度裏面咧，話俾你聽係唔 work 嘅。喂，原本我哋僆仔嗰时候都有少少压力㗎啦，係咪？即係你话读小学屌咁撚多试考㗎，咁多功课做㗎，你学加减乘除，搞到我都唔想，而家都唔想加减乘除，就係屌你一晚你做百几条，再嚟托柒咩？做十条八条够未呀？如果做 exercise， 使乜转咁多下，都係问同嗰几个最主要嘅 concept 啊。我而家都会咁諗啦。喂，第一你令到啲学生对学习冇兴趣，咁我话俾你问你个问题啦，咁你觉得个老师容唔容易教？好啦，小学人哋外国嗰啲地方系去玩嚟游戏嘅啫，大佬亦识下字就算啦，识下计下条数系咪啊？了解一下我成长个阶段，咁点样去认识个世界系咪？认识下呢只叫大笨象 elephant 咁样嘅啫嘛，咁、搞到咁。搞到咁大压力，冇话小学嗰间咩话？东海三院嗰间中学？ 李东海 中学嚟嘅， 小学小学嚟嘅，小学 小学啫，大佬，中学都未咁紧张啦，系嘛？ 系啊，唔系我哋睇下嗰个佢哋究竟嗰、那个即系联署系讲咩先啦？ 好， 咁啊大概啦，系啦，佢讲嗰啲乜嘢啦？即系其实差唔多有成即系九啊几位百位即系校长啦，咁主要系校长啦，嗰啲教育人士啦，咁佢就话啦：喂，校长啊都系人嚟噶嘛，面对唔少压力噶，系嘛？ 咁头先我帮佢咪解套下， 你听埋先吓，跟住佢话社会咧嘅舆论同埋教育团体咧，声讨同埋怪罪文化造成呢个教育界对立同埋分化局面。咁啊，即系你调查委员调查事件嘅委员会咧，就会即系会做嘢噶啦，就唔需要咁多嘢搞，系嘛？喂，咁首先即系你， 我想问一个问题，签得名嗰啲校长，大部分都系啦。喂，嗰啲契弟究竟系咪咁样对自己啲老师噶？OK。我而家问你啊，你有份签嗰啲粉肠啊？ 好多料爆嘅，到时候。 O K， 唔系我唔会唔否认，即系呢个系会令到教育界分化噶。不过个问题就系你分化都系必不可少啦，同埋无可避免啦。 你咁样对嗰啲当系奴隶咁对嗰啲老师，我唔系帮啲老师吓，即系第个问题就系、是、喂，咁你啲校长系咪因为？应该要反省，好似头先我哋讲嘅成个教育制度嘅问题噶。 唔系，因为我觉得我好担心一样嘢咧，佢种物伤其类嘅感觉啦。究竟系咪因为好似头先所讲啦？因为你自己做过同样嘅嘢， 我觉得系咯。 所以咧，你就对呢一种咁样嘅怪罪文化咧，就咁大压力啦。因为佢话校长都系，喂，同样嘅道理，喂，而家跳楼嘅老师都系人嚟嘅，点解你用一个怪罪文化逼到佢跳楼咧？ 某法官有句名言嘅 ，You are well paid for it。咁你收得咁多人工，你谂下，你咪跳咗出边？ 因为个校长收嘅人工更加多啊，咁佢受嘅压力系咪更加多咧？ 咁咪 应该 你 啊嘛？ 你应该理食咗佢。 系咯 ，OK 嗱，你同个即系系咪叫法团校友会啊？ 系啊， 或者系办学团体去交代啦。 哦，原来你100位校长你识咁谂噶？咁罗婉贤识唔识咁谂啊？如果佢识咁谂，就唔会逼到人哋跳楼啦，系咪啊？即系咁简单道理啊嘛！喂，而家跳楼嘅老师都系人嚟噶。 唉，不过嗰个系咪女校长嚟噶？ 系啊， 我都话啲上司系好 Q 难搞噶啦。 冇啊，林郑上 台有一次引证小弟嘅有少少政治 不 正确。 成日攞阿兄姐嗰啲咁样嘅。 唔系佢冇捻做过我上司啊，不过系蛮烦嘅人嚟嘅咋，大佬。 咪林郑 呢样又唔啱，嗰样又唔啱咁样啊，大佬系嘛？ 女人加工作狂咁，你肯定跳得楼 啦。你呢啲啊政治不正确咧，第一个讲女人大佬， 喂好正常喎、啊，因为我真系受紧呢啲咁嘅嘢，大佬。 咁啊，即系好简单嘅道理啫嘛。你而家你就话你嗰啲即系咩啊？即系嗰啲咩调查委员会会做嘢。咁点解呢一位老师跳咗楼嗰位老师，佢投诉嘅时候？有冇调查委员会同佢即係主持公道啊？係次次都冇人同佢主持咗公道啊嘛。咁点解你有期望点解罗婉儿受到公正嘅对待呢？係咪先？喂，呢啲嘢要双向㗎喎、啊、我觉得係咪呢啲喂即係你对得人咪过得人过得自己啊係咪先啊？ 喂，其实老实讲即係你都做到校长个位起码都最少都四五十岁人啦、 啊。 都临近退休㗎啦係咪即係你咁多嘅人生嘅经验同埋工作经验呢同埋嘅人脉嘅关系呢、 嗯、 其实係唔难係处理呢即係呢啲办学团体或者係教育处甚至乎係即係嗰啲咩法团校董会即係呢啲咁样嘅即系处理呢啲咁嘅关系，你应该唔困难噶、 嗯。 即系你做得呢一个位，就食得咸鱼就抵得渴啊！难听啲讲就系、是，喂，你将你自己本身应该要去承担嘅责任，去推出落啲制度，都已经有啲唔啱噶啦。 嗯 ，OK， 同埋大家面对紧而家咁嘅教育制度里边 ，OK， 大部分嘢同教学工作已经系无关系嘅嘢。喺度寫啲咁嘅 report 啊，要攞啲咁樣嘅成績出嚟、嗯，其實係冇意義噶嘛。嗯、喂，嗰啲學生係咪叻咗咧？ 嗯， 我哋香港嘅學生無論語文水平、數學嘅水平，係面對世界嘅時候，我用翻右派嘅邏輯，係咪有競爭能力先？我又唔撚係覺得係、啊嗯，我唔覺好覺得好勁喎，係咪啊？嗱，呢班友又高薪良準，係咪又多假期？尤其是啲校长吓，都唔使佢做噶啦，都系推落下边嗰度嘅啫。喂，所以我就话，其实从呢单事件里边咧，其实反映到个问题就系、是、香港成个教育制度咧，系已经系病入膏肓，病入膏肓。 嗯， 即系你已经系去到一个阶段咧，其实从呢一个老师选择喺学校跳楼，用一个咁极端嘅方法咧嚟去抗议同示威嘅时候咧。其实好危险， 重要咩？ 跟住最大嘅问题，点解今日要讲咧？就系、是、喂，你嗰班校长仲好意思出嚟，你够胆签名嘅？ 系啊， 你有份好似嗰个罗婉儿咁搞人哋啊？喂，我就喂，就算我系啊，我有份搞啊，屌我死都唔签啊，大佬！即系我都系咁嘅 style 去搞鸠人哋嗰时候咧，我死都唔肯签嗰个名落去啊，大佬！哇，唔系即系我自己有份，大佬 就系等于何志平咁啫嘛？点解有一班人唔肯帮佢即系写求情信啫？原来咧就系话点解唔肯同佢帮佢写求情信嗰啲人咧，就系话唉，因为点解咧？就系因为佢有啲美国有生意嗰啲友啊，即系话如果同阿何志平熟嘅话咧，都有人行啊嘛。即系佢仲系风光嗰阵时啊。咁但系你而家坐监噶咯。 如果我同人讲我帮你写埋求情信，我同你 friend 嘅话，咁 FBI 会唔会查埋我噶？ 喂，呢、這个唔系佢应该咁谂，即系我系佢咧，即系如果我真系识何志平，无论佢点契弟都好啦，即系要写封求情信就唔难嘅。 嗱，你应该要心虚噶嘛，其实 即系作为朋友， 啊、作为神朋友吓， 无论佢杀人放火，奸淫掳掠都好啦，系咪搞恐怖主义都好啦，都即系帮佢写几句啦，等佢唔使咁惨啦。作为朋友，但我又发觉啲人，喂，咁你知唔知噶？喂，呢啲嘢只系会喺中国官场发生嘅啫。 啊 ，OK， 西方嘅制度里边咧，绝大部分我唔敢讲嘅100%，系一件事还一件事嘅，做生意还做生意，写求情信还写求情信，即系做朋友还做朋友，人哋区分得好清楚嘅。 嗯， 即系如果唔系，人哋点会醒过你啊？屌，系咪啊？喺何志平呢间 case 里边，我睇完咧，胡伟忠写咗几封信咧。 你觉得你有冇啲感动啊？ 我都有啲感动。 啊，你真系感动啊？ 我都有少少。 喂，大佬啊，即系 少少啫。唔 系你如果有一个人讲啲好感动嘅嘢啦，即系首先你要 fact check 先，呢、這个人咧同佢所讲嘅嘢相唔相符先。 咁啊，佢系咪一个君子？我就唔敢讲啦。 如果佢喺度讲，即系何志平系一个好忠诚嘅老公，咁首先咧， 唔系你呢个冇得否认嘅可能。 诶、欸，错啦。 诶、欸，你揾到佢有衰嘢啊？ 喂。唉，你揾翻啫嘛！嗰阵时啊，即系话同佢贿赂啊呢啲咁样嘅，即系炸得总统啊，有好多即系嗰啲 同佢一齐夜总会， 嗰啲 money transaction 嗰啲过数嗰啲嘢啦，其实系由一位大公报女记者就帮佢做嘅，而呢位大公报女记者咧，其实就 系 佢系啦，就系、是。 我唔知呢一段 啦。呢啲乜嘢？喂，其实报道出嚟报晒噶啦。咁仲有啊，你自己俾人哋勾线，坐监嘅时候勾线，而喺度话：喂，我好爱国噶，系嘛？我就唔会出卖国家噶吓、啊。我真系讲埋晒呢啲乜嘢。你既然咁爱国，点解你求情信里面一字不提国家咧？系咪？唔系呢啲嘢，你同你过去嘅背景系非常之唔相符啊嘛。 唔系噃，我调翻转头谂，我系何志平咧，我唯一走得甩嗰样嘢咧，就唔系爆大镬。 啊 即系佢唔系咁嘅性格嘅人，我估。 嗯。 即系佢做得呢啲咁样嘅，即系白手套帮老公做埋啲衰嘢咧，去做即系国际贿赂嘅人咧，其实佢可能真系视死如归嘅。 嗯。 觉得自己系有好大嘅光环嘅。喂，老实讲，我都有切身处地去如果我系何志平，我系一个眼科医生咁出名嘅，系嘛？即系老实讲，我哋嗰啲几廿岁人嗰啲已经开始眼蒙蒙嗰啲，都会去睇噶嘛。OK， 即系好似林顺潮咁啫嘛，点搞到全国政协又唔知全国人大定系系嘛，开紧上市公司噶啦，搞医疗集团噶啦。 嗯， 哇，佢真系应该大把钱噶、哦。好啦，你够胆唔好话够胆啦，够忠于国家去做埋呢啲咁戆居嘅嘢，咁我都觉得。你個人都有啲怪怪地喎，大佬。 嗯。 喂，話曬你都係佢真係佢嘅成長或者佢嘅成名係建基於佢幫中國嘅領導人伊眼啊嘛。 係啊，姬鵬飛啊嘛。 係咪？ 嗯。 喂，我哋認識佢當年，我記得我哋仲有市政嗰個年代，我有個朋友，即係我有個民主黨嘅舊同僚，佢話佢啞嘅喎。 嗯。 話咩啞啊，大佬？佢话佢喺个县局里边啊，委任议员啦，系一句说话都唔讲噶，冇嘢噏噶，即系佢即系除咗整眼之外，其实乜鬼都唔识噶条友，咪咁样，所以佢咪请陈文咯，屌、 啊，陈文仲衰大佬啫， 喂，所以我系有少少同情噶， 系你真系同情佢嘅， 唔系我少少啫， 同埋佢喺狱中又改过自身啊嘛， 唔系佢又教佢英文， 又帮人哋屎坑执眼镜， 唔系 又 提埋小提琴， 有咩做啫？首先一个问题，即系 教数学、啊。 佢都多才多艺， 喂，又教化啲即系嗰啲狱中嘅， 系啊， 搞恐怖主义嗰啲有， 系啊， 我可能我教化唔到，因为佢知道老公都搞恐怖主义出身， 唔 系、啊、我真系有少少噶，睇完吴慧中，因为我真系有认真望下佢嗰六七版纸，当然我都系睇三四版就已经停啦，大佬。 唔系，但系你讲到话，即系你要揾你话冇嘢捞啊，即系你又要揾出嚟揾嘢，做呢样嘢太假啦，大佬。喂，你冇嘢捞，点解你会有司机出入嘅啫，大佬啊？即系如果 你嘅出出入入，你都有中共照顧周到嘅，咁你點會不愁？即係你都不愁冇飯食。 唔係呢個，我又講個 go to 化嘅。 咪係咯， 其實佢嘅求情信。 喂，胡偉忠會唔會出嚟揾？會唔會出嚟做淡仔？唔會噶嘛，大佬啊！ 翻嚟做霸王花都得嘅。 哇，唔好啊，大佬。 唔係啊，霸王花老母啊，差唔多。 你試下揾翻黃祖賢出嚟啊，嚇死你！ 係啊，喂，黃祖賢啊，而家養成個徐錦江咁啊，大佬，即係你想再拍翻好似以前咁嘅《倩女幽魂》。你唔好搞啦，真系 大佬啊！我哋嘅童年偶像，你唔好搞到即系 佢真系变咗徐锦江咁嘅样啊嘛！ 你想破灭嘅啦，算数啦。 O K， 两个都大过我嘅，唔系，但系我觉得佢系即系可怜嘅，即系老实讲，国家俾任务你，系咪啊？你系出咗事啦，咁啊，大家撇清关系，划清界线。喂，你相对我谂佢应该都知道孟晚舟嘅， 系啊。 喂，大佬，老共出几大嘅力度？即系盲撑， 但系慢慢就已经付上好大代价噶啦。其实 咁当然啦，咁但系个问题就是、喂，你何志平，喂你真系好似卫生巾咁，用过 佢 人 咪话咯，阿胡伟忠咪话咯，冇利用价值噶啦，已经系。 喂，我见到佢一段嘢，我第一段咧，我睇就话梁振英、董建华冇帮佢写求情信呢样嘢咧，所以咧我就已经冇睇你头先嗰集啦，即系我将嗰样嘢拉到好低，我觉得系惨噶。 系。 即系我觉得佢系即系值得同情嘅、哦。喂，做埋啲咁嘅嘢，仲系为个国家，我唔知道你收几多少税啦。当中过程里边收几多少都好啦，都盘翻嗰十几年监啦，系嘛，大哥。 唔系嗱，首先一样嘢 ，officially 孟晚舟系党员，而阿何志平唔系。 地下可能系。 地下咪更加可以放棄咯。咁你當你見到個分別嘅時候，咁後面嘅嘢大家識做噶啦。 唔係， 咁當然啦。如果你真係要攞兩者嚟比較咧，咁華為係對老共嚟講係 有 長遠嘅價值噶 嘛？ 係咪？你嗰啲 one off 嘅 transaction 係咪得啊得，唔得啊食忽得。我叫你去做啫，你做唔到， 喂， 我就唔俾錢噶啦。 人哋習帝話，即係政治過硬，本領都要高強㗎。你本領真係好撚唔高強喎、啊！即係你喺呢一個， 你仲喺 Bank of America 過數咁滯，大佬。唉， 唔係咯，即係你喺聯大出邊個 lo 係咪 lobby 啊？即係總之喺度傾，喺度傾嗰啲，傾埋嗰啲咁樣嘅陰謀。喂，你真係好 Q 唔掂。 你又用 iPhone 係咯， 仲俾人先傾曬。 其實最重要嗰一樣嘢係咩咧？你如果你有睇翻鏗槍集嗰何志平個名單咧，佢最。何志平之餘，上面仲有一個蔡以維席嘅嗰個聯合國大會嘅會長，就同埋呢個中華係啊，即係中華能源基金就一齊勾結，就真係食大茶飯咁啊！嗰一樣嘢嘅，即係喺老共嘅睇法就係話，喂。大佬，錢都俾夠你啦，咁你想點啫？咁你衰咗係你嘅事啊嘛。 唔係，所以就係咁樣咯。喂，即係你何志平呢啲咧，真係好。即係好你喂大佬你唔係愛國就得㗎，你都要即係醒啲啦，好心理就 冇咁有呢、這個世界好多人好多愚忠嘅 嚇，唔、啊、你咪一睇咪就係咯，咁所以點解喂我 佢真 係 覺得啊？國產007咁㗎，而家有任務俾佢啊， 好廢， 佢好與有榮焉㗎，係咪？眼科醫生本來揾好多錢啊，所以胡偉忠呢樣嘢冇講錯㗎，佢都唔鬼去做啊。咁當然啦，佢都幾十歲人，老實講都睇唔準啦，嗰啲位點做手術啦，係咪？ 即係如果我係好似阿胡偉忠咁樣講啦，即係講到話，即係走投無路啊，即係開飯都冇錢啊！咁 呢個又講得 too go too far 嘅， 你不如做污點證人好過啦。 但始終 咁， 始終都係嗰個 sorry， 我回應翻呢個 point 先。我覺得何志平唔敢做污點證人， 因為春代俾人揸曬啊嘛。 係啊， 嗰啲仔女啊， 佢仲冇得救啊！喂，咁跟住你係一世真係流亡噶咯。 咁你而家一個死好過全家死啊嘛，係咪？ 你一鑊爆老共啲嘢出嚟 ，OK， 真係。完全冇得救 嘅。而家咪就係一個死 過 全家死。 我講得佢點解咧，都唔敢辣落去老共度做污點證人咧，就係、是、佢覺得呢一場係一場政治官司嚟嘅，呢、場係一場國際嘅角力嚟嘅。我只係做咗代罪羔羊啫。嗱，我係佢，我會咁諗啊。咁所以咧，我係唔會做污點證人，因為點解？我嘅 downside risk 太大啦。好啦，即使我爆曬俾美國佬，美國佬就攞呢樣嘢嚟即係喐老共。咁你真係違反我老共嘅國家利益啦，喺何志平嘅角度啊，唔喺我哋嘅角度啊，即係我哋食花生嘅啫咁樣。好，放返你出嚟，咁你走去邊啊？ 嗯， 喂，老共真係喐你喎，江南咁嘅喎。 係啊， 係嘛？嗰陣時好似余正星啊個細佬咁樣嘅喎，你 余強星， 余強星咁嘅喎，係嘛？突然間唔知暴斃嘅喎，好似嗰陣時候毛澤東私人醫生個咪李志衰咁樣喎，係出事嘅噃。喂，所以佢計條數，我唔攞呢一個 risk downside risk， 我就諗繼續喺度頂。OK。頂到咁上下，即使美國佬嘅法院判我十幾廿年都好，老共會同我講數。我覺得佢咁樣計條數。 係 嗱，佢嘅 case 就冇孟晚舟咁有利用價值，可以攞出嚟作為即係成個貿易談判嘅籌碼，甚至乎係中美之間角力嘅籌碼。佢係衰硬㗎啦。 嗯 啊，甚至乎佢亦都計一條數，就係、是、我無謂令到人哋有多啲籌碼啦。 嗯 喂，你係佢都咁諗啦，係嘛？咁好啦，當中美衝突稍為緩和嘅時候，咁咪老共幫佢講數咯。 嗯， 睇下可唔可以早啲即係放翻出嚟咯？咁係點啊？ 其實都冇咁複雜，更加簡單嗰一樣嘢就係放棄佢自己，保住佢出邊屋企人條命。因為你諗下，老共有個歷史係咁樣噶嘛？ 呢個固然啦，因為我聽到嘅奇怪就係咧，佢一出事之後咧，胡偉忠同埋佢個仔定係女咧。飛翻曬大陸嘅喎，其實某程度上佢戇居嘅喎， 佢俾人夾嘅啦， 佢咪俾人挟持咗嘛，所以無論胡偉忠又好，或者何志平都好咧，從來喺你頭先嗰樣嘢引證得到嘅就係冇提到愛唔愛國嗰樣嘢噶嘛，唔係講緊國家有任務噶嘛，所以咪。perfectly reasonable 咯， 唔係所以咧，即係你見到有一個人咧，就吸收咗何志平嘅教訓啦。嗰、那個就係咧，嗰、那個叫孟宏偉嘅老婆，孟宏偉嘅老婆咧，而家仲喺法國嘅。即係佢老婆，佢老公作為一個國際刑警一哥，俾人夾咗翻大陸之後咧，咁佢都死都唔翻去大陸，係咪？就算你夾我啲親人都好，都唔 Q 翻去，一定有親人俾人夾住啊嘛，大佬啊。咁但係即係你見到佢就係咁樣自保，就係好簡，就係咁樣自保咯。喂，大佬，即係如果唔係嘅話，你真係一世都係咁嘅喎。即係你見到何志平就係啦，佢真係要面臨一個咧變相嘅個終身監禁啊！其實佢而家嘅情況就 冇啊，佢一定係嗱，如果老共連數都唔同佢講咧，咁第一你知道呢個國家係咩國家 啊 ？OK， 呢個流民嘅國家咧， 嗯， 你幫佢做嘢咧， 啊， 當做唔到嘅時候， 唔係只能夠鋪鋪清咯， 搞彎咗嘅鋪鋪 清咯， 佢係唔會同你頂噶，佢係真係唔會同你頂噶，因為老實講。你逆地而處喎、哦，我有時諗下，我係老共，屌派你去走去賄賂呢個咩查德總統埃塞俄比亞，屌你搞唔掂，你仲攬我上身， 啊、 我死都同你即係劃清界線啦。既然我都即係做得呢咁嘅勾當嘅人、 啊， 我更加狠心啦。 係啊，所以其實講真啦，你而家咧好似我哋講呢個即係修改引渡條例啊，我覺得即係你啲建制派你睇清楚，甚至乎你見到而家最醒嘅就係其實自由黨同埋經民聯咯，一開始已經講喂大佬即係。阿田北辰上個禮拜已經講啦，係咪？喂，你唔掂嘅喎，係嘛？你嗰啲經濟反啊，好容易踩嘅喎，即係你有冇交税？你都唔 Q 知嘅。咁你都話啦，啊，而家阿陶謹申啊，幫緊嗰個港商啊，就係因為即係衰啲乜嘢啦？ 貸款 係 借錢， 係借錢借呢一個中資銀行香港分行嘅錢， 還唔到錢， 但係竟然係喺大陸嘅法院判監，係嘛？由終身監禁減到十幾年，喂大佬呢啲嘢，即係如果你俾佢發生香港嘅話，邊度 make sense 咧？你就算你而家唔立法啊，你唔修法啊，你已經做到咁，你都做到咁流民啊，有乜信心係可以令到我哋？喂，即係相信你做完之後，咪其實講真啦，你就算啊，你而家你先暴力後經濟，我都信你唔 Q 過，因為你就算唔係暴力咧，你都可以講到暴力嘅，因為你嗰個成審死官嚟嘅。屌你真係亂 Q 咁嚟嘅， 暴力救市嘛！ 所以呢個故事教訓咧，我哋香港好多咧，即係幫老共做嘢嘅人。 所以我撐眾志啊，今次係嘛，連續三日啊，咁樣去衝擊啊，呢啲咁樣嘅啊，李家超又好啊， 我未講完 呢、這個啊，鄭若華仲有邊個啊？ 即係你咁多咧，近年嚟好多牛鬼蛇神咧，幫佢做嘢嘅，係咪？即係當係 business 咁做啦，我當係。其實你真係佢萬一你有咩事，即係你冇市場嘅利用價值嘅時候咧，佢係會拋你得你好快， 好決絕。 何志平已經係一個非常非常好嘅例子，俾同所有老共做嘢嘅人係知道咧、 嗯， 其實未必有好嘅下場，唔應該話未必啊，係直情係冇好嘅下場。 当有一日你冇利用价值，当有一日你甚至乎系累死埋佢嘅话咧，佢、一定同你撇清界线。 嗯， 即系我系董建华，我系梁振英，梗系写啦。 嗯， 点都好啦，你唔需要讲话佢系国家任务噶，咪当朋友咁写咯。 嗯， 即系我所谓我会考虑写嘅原因就咁解啊，就系喂，作为无论佢做咩伤天害理嘅事都好，即系佢而家都面临咁样嘅刑罚同埋监禁嘅时候咯。咁咪讲同喺佢咁求刑信里边讲同佢嘅关系嘅嘢咯，我同佢相处嗰啲嘢咯，系咪？咁你起码都俾人觉得，喂，我唔系卫生巾嚟嘅，用完就掉。 嗯， 即系你先睇到你呢个国家无论点都好，都有少少情义噶嘛。 系冇义气噶啦， 咁系建基于你有自由意志啫。你谂下董建华同埋梁振英佢哋过紧党嘅组织生活嘅时候，自自然然系冇呢个意志去做嘢噶嘛。 董建华已经系即系已经差唔多半 奄奄一息， 即系你。哇！我见嗱，你知唔知凌有诗佢朗诵呢条片，佢后面嗰、那个咧，坐佢后面嘅嗰个就系董建华， 面如死灰咁 啊！系啊，佢喂个个啲领导听到嗨晒咧，佢系冇任何表情嘅，佢系 笑容的笑容。 系，梗系大佬啊！你东方海外啊，呢个祖业啊，都俾人哋即系咁样样去即系 食咗， 系啦，咁食咗啦，仲有咩笑得出啊？真系 咁你冇计喎！你帮得共产党做嘢嘅人，你肯定俾人捻住春袋噶，即系。都话落你喺共产党里边，你睇到两个例子系、就知道究竟你帮共产党做嘢咩下场？一个顾顺章嘛，喂俾人塌咗之后，喂你供咗喂供咗即系共产党个嗰张名单出嚟之后，就被周恩来杀全家噶嘛。一系你系张国焘嗰一只，喂知道自己俾共产党放弃嘅时候，咪嗱超快咁样谂定条后路逃走咯。 同埋共产党做一样嘢咧。即系 好无情啊！ 无情嘅一样嘢系在于咩咧？即系除咗头先我讲就话你有利用价值嘅时候，佢当你商品，而抛得落好快之外咧、最重要嘅就系我近年嚟嘅观察就系、咧，你越近佢嘅人，你系越 expandable。 嗯，系啦。 你越远嘅人咧，即系你话对住美国佬一样啫嘛，相对我哋香港人啫嘛，佢梗系对美国佬好啲噶。即系商品咁， 即系好似沟女咁啫嘛。 冇错啦，exactly、当。曾玉成或者是曾德成或者他们港共政权里面那些即是亲兵的马仔建制派里面呢、其实他们是可以一脚就踢开你的。反而我们可能仲好啲啊，是吗？即是我们当然差个鬼佬啦、是吗？他即是欺善怕恶的嘛。喂，他要统战你的时候，当然他用很多种的手法来做了。喂，你都是我囊中之物，我什么仲咩啫？你又要靠我搵食。是咪？你嘅生存空间就喺我嘅，你嘅春袋系俾我揸住。喂，我哋唔系俾佢揸住嗰啲，反而佢仲好啲、礼遇啲、吓帮下手添、 上个礼拜你讲司徒华咁解嘅啫嘛。 即系咯，咁嘅情况啫嘛，系啦。 所以唔好做何志平啊！你即系佢呢个真系人版嚟噶，教训嚟噶。你系做孟晚舟。系嘛？起码有成个国家倾国家之力， 同埋讲真啊，即系你谂下， 话晒你都系爱国英雄， 同埋香港啲建制派都要谂下。喂，大佬，你可以享有今时今日嘅待遇啦，你相对于内地嘅一啲政客可以今日咁啊，就系因为香港有一个特殊嘅位置啫嘛，大佬啊，即系你谂下，如果你香港玩唔即系就嚟玩完嘅，即系你有修改引渡条例啊，又立廿三条啊，香港同大陆一。同一樣嘅話，喂大佬，即係你係呢班第一班可以被犧牲，好多內地嘅共幹即刻嚟接管香港，因為已經一樣啦嘛，仲要嚟做乜啊？係嘛？即係同埋你班人啊，即係你唔好以為下下即係可以即係移民歐美啊！你而家美國佬啊，都開始認真看待中香港，即係邊個而家話立一條即係，唉，即係雖然過幾年啦，即係如果係真係立嗰條香港民主法嘅話咧，首先就係要對付你啲咁嘅賣港賊啊嘛。系嘛？即系呢啲人，你唔好以为好开心啊！即系你就系做啲仔女啊！即系本身啊，都觉得系耻辱啦，系咪啊？ 我以为你话生者冇屎忽， 你谂下，喂，蔡若莲啊个仔，我都唔想提起啊！但系点解人哋会即系会咁即系会自寻短见啊？ 唔系，我又好同情佢个仔，我又唔觉得啲人应该咁话佢。 唔系，但系个问题就系在于，即系蔡若莲同毛泽东嘅心态都一模一样啫嘛。反正我死咗个仔咯，我咪玩你教育界咯。 唉，咁唔可以咁黑心 咯。真系同一个道理嚟嘅啫。你即系你谂下共产党人就系咁样。你睇毛泽东嗰种咁嘅 mentality， 咁你睇咁。 唔系我系蔡若莲啦，即系你话念讲开啦，林美前，我系蔡若莲咧，我唔会做嘅。 喂，我已经系一个好嘅人版啦、 啊。因为你唔系共产党党员。 唔系 ，no， 当然系啦吓。喂，我教到个仔都搞到咁啊。喂，我仲系一个好嘅样板嚟，我点做教育处啊？我点做即系教统局啊？我点样做呢、這个佢记得做咩噶？助理局长。 副局长 啊！喂，我仲边好意思做啊？喂，我仔啊，即系原本即系大好一片前途，又咩物理治疗师又剩，喂，佢都选择跳楼。 嗯。 喂，我呢个仲系好嘅人板嚟嘅，大佬，我点同人哋讲啊？我真系唔识讲。 嗯。 所以得你头先个答案啫，因为共产党权嘛。 啊、所以你咪做唔到共产党。 共产党唔系即系唔系大佬，都唔系正路嘅吓、啊。好，咁啊，下个礼拜翻嚟再见啦。 好， 好似我哋要改期喎，下个礼拜。 系啊，下个礼拜礼拜四。 系礼拜四。 同我 B 哥调一调、 啊。 因为星期五有个聚会。 系、啊、有个聚会啊，系。 好，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 Peanut.com。